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蛇毛斗罗苍白的脸上浮现出一层清气，这位封号斗罗已经动了怒。杨无敌的动作并没有停止，一枪震退蛇毛斗罗，身体原地一转，右脚重踏在地面上，破魂枪一抖，已经转向刺豚斗罗。借着震退蛇毛斗罗的威势，杨无敌身上气势更盛。他这种战斗方式就是越战越勇，尤其是一直处于上风的情况下，攻击力只会不断的提升。虽然唐三说了要坚守，可对他这样纯攻击性的魂师来说，攻击才是最好的防御。此时独孤博正与那刺豚斗罗对峙，谁都没有轻举妄动。独孤博那一口毒气被刺豚斗罗吞噬，很明显对方拥有吞噬毒素再转化为自身攻击力的能力。也就是说，独孤博释放的毒气或者毒液越多，对手身上的尖刺所附着的剧毒也就会变得越强烈。所以独孤博没有轻举妄动，而那名刺豚斗罗也锁定了他，而不是急于攻击。封号斗罗级别的对抗很难出现完胜，封号斗罗的临死反扑的能力实在太可怕了，所以他在等，等待自己的同伴将杨无敌和唐三击溃之后，与他联手毁灭独孤博。这样一来，不但把握更大，也不容易受到重创。独孤博不动，是因为他在思考对策。 在封号斗罗中，我除了擅长用毒之外，其余的能力都不强，只凭正面对抗根本就不可能赢得了眼前这个刺豚斗罗，应该怎样来对付他呢？ 两人都在等待，但他们等到的结果却截然不同。刺豚斗罗不可思议地看着蛇毛斗罗被杨无敌一枪震退，而独孤博则是开心得不得了，这样的机会他怎会放过？摇身一晃，已经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真身。翡翠般的绿光从体内勃然迸发而出，身上第七魂环闪亮，他那瘦高的身躯就在那碧光之中不断膨胀，扶摇直上。翠绿色的鳞片都是菱形的，看上去就像是镶嵌的一片片翡翠一般。人类的身体已经消失，独孤博此时幻化成了一条巨大的碧绿色大蛇，足有30米长，水缸粗细，大半截蛇身直立而起，带着浓浓的氤氲绿雾，庞大的身躯半转，那巨型蛇尾从刺豚魂师的另一个方向抽了过去，与杨无敌成为夹攻之势。而这个时候，站在杨无敌和独孤博身后的唐三笑了，他并不是因为眼前的形势而笑，而是因为自己的运气。诚然，雪清河招来的这两名封号斗罗都是用来克制独孤博的，可是杨无敌却同时克制了这两名魂师。 杨无敌前辈虽然只是魂斗罗，可是再加上我，实力也不会比封号斗罗差什么了。 刺豚魂师尖笑一声，尽管身处夹攻之下，但他的反应还是极快的，球状身体猛然收缩了一下，紧接着身上的第五魂环紫光绽放，收缩的身体再次膨胀起来，附着在他身上的近百根毒刺同时喷射而出，分别朝杨无敌和独孤博射去。这些离体的毒刺上不但附着着独孤博之前喷吐的碧鳞蛇皇毒，同时还有刺豚魂师自带的剧毒，那强烈的喷射力也很是猛烈。借此机会，他快速后退，要与重新弹身而上的蛇毛魂师会合。独孤博那样庞大的身体显然是没办法闪躲的，他也没打算闪躲。巨大的蛇尾在身前席卷，带起一片碧绿旋风挡在身前。杨无敌的破魂枪没有半分停顿，整个人身枪合一，第五魂环亮起，黑眼遍布全身，脚尖点地，竟像是要从那些毒刺的缝隙里钻出。刺豚魂师在后退的同时，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。半空中密集的毒刺突然有超过一半发生了爆炸，碎片四散溅射，但这覆盖的范围却又控制得刚刚好，正好不会沾染到外围那些化妆成为禁卫军的魂师们。杨无敌的弱点顿时显露出来， 作为纯攻击性的魂师，面对这种多变的攻击手段，顿时显得应对匮乏。他也没有任何要退缩的意思，只是身上的黑焰变得更加强盛，将自身攻击力又进一步提升。以攻对攻是他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选择，宁可自身受创，也要将自己的攻击落在对手身上。而就在这时，一个旋转着的黄绿色光球突然出现在杨无敌身前，并不是朝他射来的，而是在他身下化为弧线旋转而上，同时伴随他的身体向前方飞去。就在刺豚魂师那些毒刺与毒刺碎片即将到达杨无敌面前的时候，那黄绿色光芒骤然爆开，形成一张巨大的网，剧烈旋转着，宛如盾牌一般，将所有攻击全部挡住。正是唐三蓝银皇第三魂技蛛网束缚。魂技的能力是固定的，但应用方法就要看魂师自身的灵性了。蛛网因为毒刺的强烈冲击而回弹，朝着杨无敌身上照去，但是那些毒刺和毒刺碎片射出的速度太快，因此已经全部附着在了蛛网之上。唐三当然不会让那蛛网反照住杨无敌，在他的精神力控制下，蛛网瞬间收缩，包裹着那些毒刺，缩成了一个大球。蜷缩之后的位置正好是杨无敌破魂枪枪尖所在，破魂枪点上球体，没有半分停顿，依旧前刺而出。第一魂技释放，枪尖震荡，蛛网球率先弹出，朝着刺豚魂师砸去。杨无敌的破魂枪骤然变大，第七魂环在这种时候亮起，在持续性提升自己攻击力这方面，杨无敌绝对能在魂师界排名前三。而这时，蓝金色的光彩从地面上升起，16根蓝银皇瞬间化为一个囚笼，将那位刺豚斗罗笼罩在内。 哪怕牵制他一瞬间也是好的。 眼前这决胜的时刻，一个短短的瞬间就足以造成完全不同的结局。另一边，独孤博也凭借着自己的防御魂技与武魂真身的强悍，挡住了毒刺攻击。刺豚斗罗的毒刺冲击性虽强，但对施展了武魂真身后有强横鳞片护体，而且本身就擅长用毒的独孤博来说，也只能让他迟滞片刻而已。此时的独孤博化身的碧鳞蛇皇也腾出手来，虽然被迟滞了片刻，但毕竟距离近，而且身体庞大，肯定要比蛇矛斗罗进入战场的速度更快。而这个时候，刺豚斗罗已经陷入了三为一的窘境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就能看出一名封号斗罗真正的实力了。面对杨无敌的强攻以及即将到来的碧鳞蛇皇，刺豚斗罗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。他那原本已经膨胀的身体上，第七魂环骤然光芒大放，只是一瞬间，整个身体就再次膨胀了起来，与先前相比，几何倍数的增大着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直接无视了蓝银囚笼的限制，硬生生地撑破了那蓝金色的庞大囚笼。就在杨无敌破魂枪到来之前，整个人已经化为了一个直径达到十米的庞大球体，而且失去的尖刺也重新生长出来，每一根尖刺都很凝恶，达到了近三米的长度。这时候黑焰喷吐，杨无敌达到顶点气势的破魂枪中攻直入，凌厉的气势全部注入在这一枪之中，根本不管对手有怎样的变化，破魂枪的攻击都没有半分改变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蛇矛斗罗也做出了回应，被杨无敌一个魂斗罗创伤，对他来说乃是奇耻大辱，因此他的攻击目标自然是杨无敌。蛇矛脱手而出，在第五魂环的作用下，化为一道闪电直奔杨无敌飞去，正是攻敌所必救。蛇矛斗罗对于位置的计算极为精准，如果杨无敌这一枪刺中刺豚斗罗，那么他的蛇矛也必然会贯穿杨无敌的身体。尽管他不是杨无敌那样的纯攻击魂师，但身为封号斗罗，他这孤注一掷的一次要是真的落在杨无敌身上，杨无敌必然无法幸免。杨无敌会闪躲吗？当然不会，就像没有感觉到蛇矛带来的威胁一样，他那气势达到了极致的破魂枪，在唐三的杀神领域增幅下，义无反顾地刺中了刺豚斗罗骤然膨胀的身体。呼的一声轻响，仿佛有什么东西破裂了一般，刺豚斗罗极度膨胀的身体像是被刺破的气球一样，呼的一声，直径十米的庞大球体疾飞而出，在空中划出数道不规则的弧线，倾泻向远处。当破魂枪刺在刺豚斗罗身上的时候，杨无敌就感觉到了一丝不对，对手似乎是故意露出破绽的。 我明明刺中了对方的身体， 但却感觉不到黑烟带给对手多少伤害，倒像是他主动在脱离战场似的。 与此同时，唐三的身影骤然出现在杨无敌身侧，金光护体，正面挡住了蛇矛斗罗掷出的蛇矛，蛇矛倒弹而出，无敌金身的效果，哪怕是封号斗罗也无法在那3秒的时间内对他造成伤害。当然，唐三的无敌金身使用次数也是有限的。随着这些日子以来对小舞赋予他的魂环魂骨的进一步了解，唐三发现自己的第六魂技中那暴杀八段摔只能使用一次，而这无敌金身一天之内最多只能使用3次，瞬间转移则可以多次使用。四臀斗罗恢复成使用武魂真身之前的样子，落在了雪清河身边，蛇矛斗罗也在空中收回自己的蛇矛，不敢贸然孤军深入，弹身落在了雪清河的另一侧。短暂的接触之下，雪清河怎么也没想到两名封号斗罗竟完全落了下风。蛇矛斗罗受创不轻，刺臀斗罗身上也在冒起一层黑色的雾气，本就凝恶的面庞变得更加难看。他虽然凭借武魂真身的特殊能力脱离了战场，但杨无敌的攻击力实在太强，那一枪对他身体内造成了极大的伤害，伤势比蛇矛斗罗还要重一些。两位封号斗罗败下阵来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太过于轻敌了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